六点活力派2021全新套餐，运动加音乐，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。聚焦中外活力歌单，分享专业运动知识。你好，我是思萌，一名音乐 DJ， 也是一名职业教练。FM 974北京音乐广播，周一到周日早上6点到7点，每天都在。 这蔚蓝的天空，如此辽远的风景，此刻的美丽让我有一种久违沉醉。太阳你照耀我，何妨你吹醒我，简单在这里感受你的温暖。照耀我的天真，这永远闪光的梦想，穿过每一个清晨，每一个不眠夜，愿所有的创伤能让我变得更勇敢，就像你温暖世界无尽的光芒。